好，翻嚟第三节。 好，咁就 Alex 好似有啲嘢回应翻 回应网友啦。今日专题我兼夹回应网友啦。咁有个网友就话，上一集我提起呢个 M1911A1 咁呢支手枪， 系 咁话陆军咧咬咗好耐，咁要换唔换呢支枪？因为 哦系啊， 因为 咬好耐， 因为第一支系副武器嘅啫，即系近身啊，冇子弹嘅时候掹枪啊自卫嘅啫。 哦，即系其实都系好去到好后先用， 后先用嘅。咁同埋啲防身武器嚟嘅，咁究竟咬咗啊？咁究竟换唔换咧？ 系 咁啊！咁有啲人都坚持唔换、啊。 其实佢考虑系咩咧？ 即系我俾支新嘅9mm M92 嘅手枪你，都依然有啲士兵会坚持用翻支曲尺噶。 哇，都咁坚持啊！ 系啊， 佢一定有啲好嘢嘅，我相信。 支曲尺 系啊， 嗱，顾名思义 M1911 系 真系几多年咧？ 1911 就系1911年啦。 哇，1911系辛亥革命、啊。 系呢支我成日都话呢支叫辛亥之火嘛， 辛亥之火 系啦， 可唔可以叫民国之枪？ 唔系，同埋呢个第一次大战爆发都系靠佢 啊！哦，因为有佢啊， 因为佢嘅前一代仲有一支叫 M1900 嘅， 系 就比利时厂，但系都系白洛宁呢个设计师发明。 哦， 咁、okay、啊，就系用呢枪就崩死一个奥匈帝国嗰个费特南公将。 哇！嗰、那个继承人就系佢，就系呢只枪崩死嘅， 就呢支枪崩死咗，跟住之后咧、哦、就变咗第一次大战，就佢一呢支枪嘅第一发子弹而起啦。 哦，咁样哇，真系一弹成名、啊， 一弹成名呢、這个系统一设计嘅，即系 M1900 同埋， 不过就做一个型号， 系啦，早少少啦。 哦 ，OK， 哇，咁都几得意，都好有故事性，好有韵味喎、啊，呢、這个都几得意。 我哋成日细个咪听到啲新闻讲。旺角个匪徒揸住个曲尺手枪咧，就呢、這个打劫某某金行咁样。 我细个成日谂咧， 咩叫曲尺咧？咁啊，即系把尺曲起咗叫尺， 我喺度直头谂啊，曲尺会唔会好似咧嗰啲澳洲啲土人咧咩回力镖嘅？ 哦，系， 即系嗰啲咪曲尺。 我都谂住， 我知啲曲尺掟你啊。 咁曲尺嗰个其实曲尺嘅英文嘅译音嚟嘅， 系 你读下啦。 曲系嘛？ 就曲啦， 系。 所以永远叫曲尺，就叫一个曲嘅字出嚟。佢点解用呢个字嚟形容所有手枪咧？ 系 因为以后嘅手枪根据嗰个设计改良、或者系再改装、模仿，都会用曲尺呢个字去代表嘅嗰啲手枪嘅。 就其佢已经设计即定立咗个标准。 嗱，即系嗱，喺枪柄立子弹、弹夹，跟住就咧就可以。到退后嘅枪机咧，就可以上弹 掹鸡， 掹鸡啊，叫做掹鸡啊，然后就我哋就通常叫佢曲尺噶啦。 哦，哇，呢只咧，我哋咧细个睇嗰啲警匪片咧，警察就用呢个嘅左轮噶嘛， 系啊， 跟住贼咧就用嗰只噶嘛。 因为香港差佬用呢个史密夫威信型啊嘛，左轮手枪， 左轮手枪 点三八口径。 喂，左轮手枪咧，你又同我讲咗以前有过瘾噶，即系嗱，而家我哋睇左轮咧，咪可以快速上弹嘅， 快速上弹， 成一放六粒。 一个弹卵推出嚟，跟住就六粒个弹帽咧，就即刻揿咗落去，就即刻可以拍埋相噶， 超快噶嘛， 超快嘅。 喂，你话以前唔系咁玩， 以前唔系噶，以前左轮咧仲系呢个前膛枪年代咧，系真系六个轮逐粒铁珠放入去，跟住再落埋火药压平佢，跟住就压六下，真系要，就有六飞啦，甚至有啲十飞，有啲十几飞都有嘅。 我十几飞都有， 系啊， 咁大好多啦，十几飞 大好多啦，通常都六飞嘅，所以。 哦 ，OK， 哇，都几得意喎，咁样入到嗰阵时都 ，OK， 咁就即系左轮就咁样情况啦。 系啊 ，OK， 好，咁啊曲尺好啦，咁啊呢个1911 M， 诶，唔好意思，呢个系 M 一九 M 一九一一 A 一就改良型啦 ，A 一改良型嚟嘅 ，A 一改良型嘅，即系过咗第一次大战之后就改良咗嗰个，因为第一次又有少少缺陷，就改良咗，冇咁易走火啦， 系，冇易走火。咁呢支枪佢嗰个特点系点咧？即系佢有冇啲咩？即系嗱，当然佢第一个就头先 Alex 讲咗啦，就佢好似已经成为咗个标准咁啊， 标准噶， 即系好似而家啲 iPhone 咁样就有标准嚟噶啦，咁样 即系好似大家都系用 Android 个 OS 咁样，大家都系 Android 手机嚟嘅，无论 LG 啊、Samsung 乜乜乜， 全部都系、那個、 华为，全部都系。都是 Android 手机， 系 都好似曲尺就系坐。 哇，咁可唔可以叫佢做曲尺之父咧？ 应该系手枪之父， 手枪之父添啊，直头唔系曲尺之父。 因为佢系第一个用弹夹半自动可以开到枪嘅。 弹夹半自 動用弹夹系用弹夹， 系 因为以前啲枪咧好多系用唔到弹夹嘅， 系 即系例如华失有支无失有支 C96， 系 即系 C96就真系1896年发明嘅。 哇！一八九六再早啲喎， 系啦，就个弹粒子弹要喺上个弹子弹要喺上面入嘅。 哇！地心吸力扯弹落去 啦，系啦， 喷落去， 系啦。 哦，哇！上面插咪好棍咯， 系啊， 会唔会挡住视线噶？上面插 咁啊，唔会嘅，佢插咗去，插咗落去，跟住就入咗个枪机入边噶啦嘛，你唔会再喺出边噶嘛。 O K， 系啊，咁嗱，其实 好方便 嘅，系啦，咁啊，佢系第一支，系爆力嘅设计就系可以喺枪柄、手柄就入弹子弹， 系， 因为上面掹鸡，又开枪嘅半自动啦。 哦、 半桶激发啦， 呢、這个真系都系先进到系用到而家都系。 系啦，咁德军都有支叫 P 零八手枪嘅， 系 咁啊，仲都系类似，不过咧佢个唔系掹鸡， 系 个拉鸡，就用个杠杆方式去开枪嘅，但系爆零呢就系再早啲， 我再早啲， 系啦。 咁比较起上嚟，边个会用啲咧？ 比较上嚟，咁梗系曲尺稳阵啲啦，因为老格枪系成日会走火。 哦，咁样，哇，走火危险啊，真系。 系啊， 即系打仗未 打。大家有冇睇过《雷霆散兵》啊？ 《雷霆散兵》， 我你唔记得咗？ 唔记得咗啦。有《雷霆救兵》 ，《雷霆散兵》就剧集嚟噶。 系， 就跟住讲班散兵咧，掰低咗个嗰啲德军嘅军官之后咧，就去嗰啲尸体度咧，就即刻拿一支手枪先。老教 P08、 哦、你美国人闹德国人枪 是啊战利品嚟的嘛。 是他战利品定是攞嚟救命啊。 是两个都得。你不要理。 如果我今次不死得就战利品。 是啊摆一下我不死得就战利品是不是攞返美国、啊、自己吵。 是。那时他德国那隻叫做 摩擦。老教 P08。 老教 P08。 第一次大战那隻叫做 C916 摩擦。 哦。 是啊两隻来的。 OK。散兵是二战那阵时。 是啊。 OK。我都几得意喎，咁样都 系啊，古董手枪好过瘾噶。 系 咁嗰时啊 ，M91A1 啦，就用呢个点四五口径嘅。 系 点解？点解美国佬用点四五口径啊？ 点四嗱， 点四五，点四五即系零点四五寸，所以我哋叫点四五系啦， 粗啲 嘅，粗啲嘅 系， 就因为咧嗰阵时对付啲土著咧，好多都系食咗啲麻药啊。 土著即系啲印第安人， 可能啦 ，Forever 啦，好多啦，仲有啲可能阿兹特克人噶嘛，呢啲系咪？ 阿兹特 克亚人咯， 玛雅就喺南美多啲。 南美，阿兹特克就中美啦， 系啊，中美南美， 中美南美都有打噶嘛，美国佬系咪先恶噶嘛？ 系 咁啊，打呢、這个，因为啲人食咗麻药咧，咁啊唔知痛嘅， 同埋佢哋都体型都几巨大的， 几巨型噶，所以咧，如果你用大空打佢先知痛嘅、 哦， 所以咧美国咧就嗰啲。点点四五口径普通手枪子弹啦，嗱、有啲就算有啲左轮嗰啲咧， 系 上到点三五七啊，点四四啊，点五口径啊， 真系大 嗱，就系好得意嘅。美国佬啲枪咧就比较复杂少少啊， 系 因为咧以前咧牛仔年代啦，即系讲美国内战嗰阵之前咧， 系 步枪子弹同手枪子弹系共用嘅， 吓、啊、共用嘅咩？ 系啦， 尺寸争啲咁 一样嘅， 因为大家都大， 系啦。嗰阵时冇分咁多子弹嘅，主要有分系点三五七，即系零点三五七寸， 系 点四四就零点四寸啦，点五口径就零点五寸啦，即系我哋以前打 Biohazard 生化危机，嗰支麦林走攞支沙漠之鹰点五口径嘅，就打爆丧尸头嗰支啊！ 哦，哇！嗰阵时佢哋都用呢啲噶， 系啊， 咁鬼聪明， 点五口径咁嘅时，今日子弹仲比普通手枪子弹长啲，因为嗰阵时手枪子弹同步枪子弹共用。 是 所以其实系嗰阵时系用呢个手枪系好 Q 大火力嘅左轮，其实 哇好劲哇！嗰阵时咧，我哋咧睇翻嗰啲西部片咧，依家美国咪好兴翻拍嘅，咩豪勇七蛟龙啊嗰啲咧，哇！即系嗰阵时佢哋我睇咧就成用左轮噶嘛， 系啊， 即系咁嗰阵时嗰啲左轮系大啲噶咯， 左轮都系大啲噶，美国 真系啲火力都劲啲噶， 用点四四点三五七口径噶， 哇！咁如果我系一个欧洲人遇上呢个美国人，咁咪真系俾佢打到开花啦。 哦、所以美国牛仔好恶噶， 系咯，真劲、 啊， 即系原来系劲啲嘅。 欧洲人咧就只有军队先有枪噶嘛，警察先有枪噶。 哦，系。 咁美国佬全美国佬都有枪噶嘛？ 系啲西部牛仔，一时马拆又多。 唔止西部啊，全美国都系噶啦，其实。 都系，都系，但系佢哋就揸起枪就保护自己。 系啊， 哇，都几得意呢个，即系佢哋美国人咧做啲子弹平均大啲。 系啊，大啲。 无论系步枪、 步枪 同埋呢个手枪， 系啊， 都通用。 系、啊。 咦，咁会唔会好方便啊？ 以前好噶，牛仔系年代系通用噶。 嗰啲咪通用咪好， 即系以前啲步枪咪可以咁样，我即系要喺 YouTube 即系加啲上去就可以杠杆咁样拉洗手枪嘅，拉步枪咪啪砸啪砸咁样。嗰支咧都系用翻嗰啲点三五七子弹 嘅。哦，咁都几好啊，即系通用噶都。 通用噶。 哦 ，OK， 咦，嗰啲军火商都开心啦、 啊。 系咁，你好卖啲啊嘛。 系嗰时手子弹我自己调制咯。 窄货少啲， 系啊， 我两边都买得嘛。 系啊，手枪我用佢，步枪用佢。 喂，呢个系咪美国特色咧？ 佢乜都大啦。大家知啦，如果我哋睇下军事消息，航空母舰咪大啦，系咪？啲飞机大啦，啲军炸机大啦，乜都大噶嘛。 咁系乜都大几？ 即系首先佢子弹大先嘅，即系子弹开始，跟住咧就一路手上去，就航空母舰都大过人， 飞机大人啊， 佢真系乜都大噶，真系。OK， 好。咁呢个白朗宁呢个佢啊，白朗宁呢个人咧，咁佢依家仲有冇啲咩枪流传后世咧？ 哇，好多、啊，佢手枪、步枪、机枪全部有做噶、啊。 佢咯，二战嗰啲装备，见你成日讲咧，都系好多白朗宁、啊，真系。 嗱，如果睇《雷霆救兵》，大家就记得噶啦。 系， 有咪有个士兵揸叫 BAR 嘅 ？BAR 系啊，即系啱啱上个沙滩话唔见咗，跟住之后咧，托恩斯就话反正揾翻支。揾翻 repayment， 即係攞翻支 BR， 咁嗰支 BR 呢就係、是、呢个美国第一支自动步枪啦，美军用到，但嗰次第一次打战有喎，但嗰次唔多用嘅， 嗰陣时反而少用， 嗰陣时嘅 M1918BR 我哋叫英文点读啊，你读准啲啊 ，BAR 係啊， 巴 係咯，唔係巴即係咁就个全名啦 ，Browning 巴 係啦 ，Browning 嘅 automatic rifle， 哦， 所以叫 BAR 啦，我哋叫做。 Okay。 咁啊，得廿飞嘅啫，弹夹。 哇，廿飞要睇住使。 系啊。 喂，点解我哋成日睇啲电影咧，好似唔使钱咁啊？成日。 系剪接嘅啫，其实捞到，其实捞到好多次弹嘅，其实。 捞咗。 系捞弹嗰啲唔俾你睇啫。 喂，佢哋真系射到啲机关枪咁样，好劲噶，真系好犀利。即系佢得廿飞嘅咋？ 廿飞嘅咋？ 睇住使嘅嘢。 睇住睇噶。 即系唔知啦，我射两发，射两发咁。 系啊，佢唔会连射嘅，但系好咗咧。 哦。 你再连射都要有个脚架洞喺度先可以射到连射。 系咪咧？脚架咧就系两支嗰啲摆地。 两支轻机枪系包埋。 机枪咯， 包埋嘅。 包埋。 系啊。 佢哋冲上滩头，全部都系一冲上第一件事就瞓低。 系啊。 然之后就托住支枪架就射啦。 梗系啦，唔系点样？咪仲同佢好似以前啦，呢个滑铁卢战役咁啊，嗰时两边就互射啊，喺度企喺度， 企喺度互射。都系啊！美军佢哋嗰啲直升机咧落嚟嗰时，全部都趴地嘅。 系啊， 系啊，嗰时都系趴地，跟住掩护住落嚟嗰啲。 我越战时候系啊， 系啊，都正嘅嗰阵时。我成细个谂，点解全部咧一落嗰地就趴地咁样？ 系啊，即系惊目做目标嘛，惊咗。 目标靶。 同埋一样嘢，你就挡风嘛。 挡风。 直升机好大风噶，你吹喐。 都啱，都啱，都系。 所以等直升机全部都要踎低喺度噶。 都系呢个都系经过实战嗰个。 系啊。 OK， 你随时打吹到你瞓低可以。 系咁呢个白朗宁有冇啲乜嘢？嗱，而家呢个就 A1 啦。 系啊， 系咪？佢仲冇啲咩变奏，或者佢本身仲冇啲咩？ 嗱，好多厂都继续出紧呢个曲尺手枪嘅。 系 好多厂出嘅，即系 original design。 系 唔系自己改良嗰啲9mm 其他之后嗰啲口径？我系继续都会出紧，即系好似 1911。出啦啩， 都照出噶，都系叫 M9A1 噶，系啊， 哇， 即系可能个枪管改少少啊，弹夹改少少咁嘅咋？ 哇，你真系过100年历史， 过100年历史噶啦啲嘢， 106咯，今年 系啊， 好紧要，哇， 100周年纪念啊， 系咯，嗰阵时要100周年纪念啊嘛，1918咗一支系， 1911年 系嘛。 咁、okay。 之前又仲有1900年设计，就系嗰啲厂就唔系曲尺厂自己出嘅，嗰啲系 FN 即系比尔士嗰间厂出嘅， 系 就系 1896嗰支系嘛， 系啊 个厂出， 1900系啦， 1900 嗰支就系 FN 厂出嘅比尔士， 系 咁而家支通常都美国做啦，咁啊美国先做咗咁老旧嘅枪嘅啫，其实。 美国又多客咧， 多客 系咯，个个客都买得， 结果最终系0.45口径啊，美国佬。 哇！咁真系，如果当时有个欧洲嘅枪客同呢个嘅美国嘅枪客遇上，都几得意。 应该唔够臭啊！ 应该唔臭，即系咪其实大家都用白朗，但系都会个口径唔同啊？ 嗱，欧洲咧就偏向用9mm 嘅， 系 即系为英国用9mm， 即系比利时用9mm， 所以唔系英国，比利时用9mm， 德国都用9mm 嘅， 系 好几个叫无塞弹啊，9mm×19mm， 系 唔系无塞弹，所以无塞弹啦，9mm 啊，老格弹。 老格弹， 因为嗰阵时第一支 P08 手枪就用9mm×19mm 嘅，所以叫老格弹咯，叫做 老格弹， 系都系呢间厂即系设计嘅，即系设计同埋呢支枪，即系老格 P08 呢支，咁啊以后都叫老格弹，就而家统称叫9mm 啦。 哦，即就咁嚟嘅。 但系苏联都出过 9mm 嘅， 苏联出 9mm， 系啊，苏联出过 9mm×18定17，我唔记得。 哇，边个抄边个？ 但系专登唔俾，就专登咧系 cut 2mm 弹壳咧，就等你冇得用我啲子弹或者用我啲枪嘅。 唔通用 哦，即系等你冇得用， 唔通用嘅系啦， 冇得执 系啦。 哦，咁样即系苏联就，但系苏联都抄 系啊。 哦，啊苏联佢咁样抄咗咧，佢啲冰天雪地，唔知道会唔会有啲影响？ 嗱，讲苏联抄枪，我讲个例子 系 嗱，如果你睇睇过呢个啲咩斯大林格勒战役嗰啲咧， 系 咪见会见啲苏联军队咧，拿一支好似弹鼓咁嘅枪嘅， 系 弹鼓啲枪就叫 PPSH 嘅冲锋枪啊， 系 咁嗰支咧用7.62×25mm 嘅无塞子弹嘅人， 吓苏联佬， 苏联佬系啊， 无塞子弹， 咩无塞子弹？听我讲阵先，咁嗰只叫唔系叫无塞子弹啦，嗰只唔知乜乜枪子弹嘅，一只嗰支就系抄无塞嘅7.63×25mm 口径嘅， 争啲啲， 争滴滴嘅啫，其实通用到嘅， 系 即系磨一磨枪管就用得噶啦，其实。 哦，争好少咯， 争好少嘅啫，所以又改少少就用得噶。跟住之后咧，咁苏联大量生产呢只冲锋枪啦，咁德国佬都会笠嚟用咯。 哦，两边都可以共用，两边、 這個 這 個、我哋个所个属于个德苏互通兵器。 哦，即系德苏友好条约，即系德苏互通兵器。 跟住咧，呢支枪咧就可以用翻德国制嘅7.63×25mm 嘅子弹。 哇！ 即系两边都可以补给嘅，其实好得意啊！ 即系你用完我用完你有得噶， 系啦。 但系明明系敌国嚟噶， 敌国系啊，但系同一个弹药噶，基本上可以系。 哦 ，OK， 哇，咁都不过如果苏联佬用得，其实都好用啊！支枪。 于是 BS 后期讲啦，冲锋枪开过另外一个话题啦，要 系 咁啊，讲个手枪啦， 系 都系好出名嗰只嘅黑星手枪啊！ 哦，系啊，黑星系啊， 黑星我、 哦、黑星好似真系当年打劫必用、啊。 中国就系抄苏联嗰啲 T33 嘅， 哦， 系啦、啊，嗰支就系用呢个曲尺嘅 design， 系 曲尺手枪嘅设计，就用咗呢个7.62×25mm 嘅无塞弹设计，两边加埋就变咗黑星啦，我哋叫做黑星啊， 黑星 系啦，混乱咗嘅。即系依 乜嘢混乜嘢咧？应该叫德国混苏联。 德国 系咪德国混苏联啊？ 苏联沟美国再卡德国，应该系。 哇！ 三只用 三个嘅混乜嘢？ 系啊。 哦，咁佢就变咗做黑星。 系啦，中国仔就叫个黑星啦，因为有个黑嘅星嘅图案咧，就刻咗喺个枪柄度。 哦，即系佢黑星，点解佢唔整红星啊？黑星啊， 咁咪印红啦，印咗红星咪得，有红咁得。 军队就可以有红 有 红 星 啊。黑星个打劫好似好出名喎，呢部 系啊，嗱，嗰支用嗰支无塞 C935/36嗰支子弹啦， 系合 子枪嘅，即系喺上面入子弹嗰只。咁嗰只咧就被誉为嗰阵时咧，誉为初速最快嘅手枪子弹嚟。 哦， 系啦， 初速快，咁个撕破力就强噶咯。 系啦，穿甲劲啲。 哦 ，OK。哇，咁就今日真系学到嘢。 系啊，所以嗰阵时嗱 ，C 九啊六成日出现啲咩？以前啲上海滩啊，嗰啲咁嘅民初呢，嗰啲电影咧，成日见到个 C 九啊六手枪啦。 哦，即系射死丁力个 friend 咁。 系啊，好多啊，嗰啲。系咁，今集讲手枪讲到先，迟啲再讲埋其他枪械啊，有机会啊。 好，下集再见。 好，拜拜。 拜拜。